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三伏苦暑天儿，三次晒毛眼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拉板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儿出去找凉快儿。孔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儿，做点毛豆小凉菜儿，窗边开着花夹子儿，夏天自由打点乐圈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87.6，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传。0106-8585858，6866-858585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你们朝这儿，跟我来那辆，这是四位。给这儿续人，这是廊厅，这是天馆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单。 杨花婶，我在这儿呢。哎，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 啊！别挨骂了。 晚上好，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我是季彤。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还是请您继续收听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连丽如先生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国演义》。 赤壁鏖兵用火攻，运筹帷幄尽皆同，若非庞统连环计，公瑾安能立大功。这个上回呢，咱们把这扣扣到这儿了，庞统献连环计，三国名书，名书不好说啊，都知道把这船钉上了啊，一把火给烧了。那么说三国呢，跟说别的书就不一样，别的书呢你不能先把结尾说了，咱们这三国能倒着说啊。这个我不说大家伙也都知道，火烧战船赤壁鏖兵，一把火烧了曹操83万人马，庞统用计毒不毒啊？上回我说这庞统呢，他不适合给刘备当军师，也不适合给刘备当谋士，适合谁？适合曹操啊。当然说三国说了这么多年了，大小呢我也能总结点经验，等散了书之后呢，咱们的热心听众就跟我聊天，就聊庞统。所以我觉得现在说书难的就难到你们全都知道啊，难就难到你们也研究三国，这没法蒙啊，蒙啊，这不好办。这个所以呢，我就得特别特别的用功，我得琢磨。说刚才咱们念这四句开场诗，三国原文里有赤壁鏖兵用火攻，这都知道。第二句运筹帷幄尽相同，这个我就琢磨，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哈，兵家运筹帷幄只得决胜千里之外，说的是韩信。那么运筹帷幄全都一样，尽相同或者尽皆同，都是这意思，就是说运筹帷幄在这赤壁鏖兵火烧战船，各个指挥官各个兵家他的看法都是相同的。相同什么？都知道火攻之计，同时也包括曹操，也包括周瑜，也包括庞统，包括诸葛亮。我就琢磨这句话啊，这句话一琢磨深了起来， 说曹操知道不知道火烧战船？曹操知道。您想想，沿长江下战，连营300里，怎么打呀？这仗那时候的战争只能用火攻啊，不能按现在2000年以后现在的眼光去看这个啊。88来俩原子弹是吧，齐了是吧，这边一布萨德又给崩回去了啊。他现在这是，那时候不行啊，只能一把火火烧战船，而且还不好烧，只能有火，水火无情，才能把曹操的兵将给烧了。曹操知道不知道？曹操知道。您看您往后听，火烧战船，曹操手底下谋士也有看出来的，丞相您得防备火攻。曹操一笑，哎，隆冬气节，就这一句隆冬气节把曹操给害了。冬天他刮的是西北风，只有刮东南风，这东南风才能送着火势一直送到江北，火烧曹操大营。曹操知道没法使火攻，没法烧我，现在是隆冬季节，所以曹操心里很踏实。那么周瑜知道不知道？头一个定火攻之计谁定的？周瑜、周公瑾、诸葛孔明、诸葛亮。草船借箭之后，周瑜佩服诸葛亮，然后把诸葛亮请到中军大帐，两个人商量，同时写在手上，往前一递，都是火字。英雄所见相同，所以周瑜呢就跟诸葛亮说，千万千万不要泄露，这是军事秘密。诸葛亮当然答应了，两军相交，用火攻之计，我焉能给说出去？所以说先定火攻之计是谁？是诸葛亮跟周瑜、周公瑾。那么庞统呢？鲁肃、鲁子敬把庞统、庞士元举荐给周瑜，周瑜没工夫，说你见着凤雏先生给我请教请教。而今跟曹操以长江相隔，曹操兵将太多，用什么计策可以把曹操战败？鲁肃虚心请教，面见凤雏先生，这么一问，庞统说只有火攻之计。你看英雄所见略同，都知道用火攻之计。不但用火攻之计，我必须给你出一主意，得让曹操把战船连接在一起，得有人前去献这连环计，火攻计才能成功的。庞统对不对？庞统对。整个水旱马步军大营，水军大营在江边，马步军大营在岸上，如果不把战船连在一起，你烧这条船那条船跑了，烧这条船那条船跑了，烧不了。只要把战船连接在一起，用这连环计才能把曹操战船全都给烧了。庞统也知道必须用火，曹操、周瑜、庞统、诸葛亮都知道必须用火，而曹操知道火攻之计成功不了。为什么呀？隆冬季节，刚才我说了，风往他们那边刮，烧他们。那么周瑜、周公瑾呢？您往后听，非得两军在水中相交，这起脚啪扫了周瑜脸一下，周瑜明白了，哎呀，黄盖定苦肉计，砍泽下诈降书，庞统献连环计，可惜这风往南刮，没有东南风往西北刮呀，烧我呀！当时明白了，一口鲜血吐出来了。要怎么说《三国演义》这部书是诸葛亮事情不到先知的，而周瑜呢是事情到了才知道，都准备好了要烧曹操了。哎呦，这风向问题！曹操是事情过了才知道，烧完了，哎呦，隆冬季节还有东南风。蒋干是事情过了都不知道，把火神爷给请来了。所以说您看这三国演义就这一句话，你去琢磨去。那么同样的看法，庞统一直没有意识到，老说孔明、庞统一个卧龙一个凤雏， 司马德操水镜先生跟刘备说了，伏龙凤雏得一可安汉室天下，这是在捧凤雏。但是看看庞统庞士元的智谋跟诸葛亮能不能划等号。同样的计策审时度势，那么咱们都知道诸葛亮盖这祭风坛，然后11月20甲子日借风，而且临江会刘备刘玄德面见周瑜，有关云长保着周瑜没敢下手，没要了刘备的命。刘备走的时候，诸葛亮千叮咛万嘱咐，您记住，您回去准备好了兵将，在房口等我，到11月20甲子日东南风起，让子龙将军江边接我，南平山下。您看诸葛亮走的算好，谁高？诸葛亮高。那高在哪儿呢？高在天气变化。隆冬季节，11月20甲子日，冬至，这风一变向，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火烧战船，赤壁鏖兵就成功了。所以说，诸葛亮事先断定出来了，而庞统、庞士元，就在火烧战船、赤壁鏖兵之后，他也没想到这风向问题。在这个问题上，跟蒋干好像也差不了多少。啊，咱们不是贬低庞统，就是庞统的思虑在这方面就不如诸葛亮。那么同样的情形，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您知道哪天刮风哪天下雨，说的挺好的，发来一风向，来一天气特殊的情况，唰一下这风没刮。所以说天机天时助了周瑜一臂之力，如果没有东南风，这把大火烧的就是周瑜。曹操失败就失败在这儿了，而诸葛亮成功就成功到这儿了，助周瑜一臂之力，天助我也，四个字总结。那还得靠天，没这风完了。那么说回来了，庞统庞士元献这连环计，咱们得反过来说，说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倘若那天没有东南风，那么这火烧谁？周瑜周公瑾，火烧战船就没有成功。可是庞统这连环计可现了，曹操把大船都钉在一块儿了，30条大船、50条大船前后铁索相连，在船上搭上很宽的木板，如履平地，人能行走，马能乘船。如果说没有东南风，这把火没法放。那么曹操全都准备好了，整个水师大营排山倒海之间，唰，这么些大船往江南这么一发，江南才有多少兵挡得住吗？可能这历史就得改写。如果要那样的话，曹操大兵南下，排山倒海之势，在长江唰起来大转船往周瑜那儿一轰，周瑜抵挡不住，周瑜失败了。庞统庞士元是谁的功臣呢？庞统庞士元是曹魏的功臣，是江东的罪人，你给出主意连那块儿好，北军不惜水战，现在行了，不晕了，不吐了，唰站在战船之上，排山倒海之势唰就到江南了。所以您琢磨三国特别有意思，是吧？我越琢磨呢，我越睡不着觉；越琢磨，我越爱琢磨；越琢磨，我想往里头添点什么，跟咱们大家伙共同分享哈。所以我越累得很，啊！你要光说这庞统庞士元献连环计好办，来了以后夸。夸曹操一通，然后呢，献连环计钉在一块儿了，然后徐庶一揪他，给徐庶出主意，这咱们都知道，是吧？可是三国您研究有意思，我就研究这四句开场诗，为什么运筹帷幄尽相同？都知道用火攻，为什么能成功？为什么不能成功？如果天气要变化怎么办？您再看看《三国演义》，今天没事您回去瞧瞧。说庞统献连环计，诸葛亮从来没发表过意见，您查去，我给您留一作业啊，我就查了半天我没查着。那么对于庞统献连环计这件事，诸葛亮没发表过看法，诸葛亮说明他本人对这件事他是有看法的而不说。您说我说的对不对？说的对您就给巴掌啊。 我觉得说三国特别有意思，我还真爱说啊。您说嘁哩喀喳这么一打，抖一包我就过去了，这书我还这么爱说啊。说这锻炼脑子，越锻炼脑子我越聪明啊。人老说老了你不服老不行，我还真有点不服，是吧？可能嘴不利落了，说话有时候崩瓜掉字啊，但是我觉得这脑筋通过锻炼确实确实有好处啊。虽说火烧战船赤膊兵，你就说四句开场诗，若非庞统连环计，公瑾安能立大功。那是说火烧战船赤膊兵成功了，如果说那天没有东南风，这事情怎么说呀？如果火烧战船没有风，解决不了这问题，那么周瑜不敢放火，曹操那儿已然训练好了兵将，大船都连在一块儿，唰，83万人马，水军得占一半，往江南这么一走，周瑜这仗怎么打？那么连环计助谁一臂之力？助曹操一臂之力，谁是功臣？庞统。您看我有点17岁说三国，我昨儿75岁零点了，是吧？我才琢磨出这道理来。啊，所以今天跟大家伙分享分享，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啊。咱们这书正说到庞统建连环计，谁给请来的？这位伟大的蒋干、蒋子仪、蒋先生啊。蒋先生头一回没成功啊，要了蔡瑁、张允的命；第二回请来一位火神爷，还挺高兴的啊。请来的是实话，您看曹操这人，唯才是举，他什么人才都爱。我也不管你什么出身，我也不管你犯过什么错误，跟他娶媳妇差不多，我也不管原来你是谁媳妇，我想要就要。曹操就这么一人。蒋干、蒋子仪把庞统、庞士元带到江北禀报曹操，曹操高兴极了。曹操这是什么时候？正在骄傲的时候。83万人马马上就要进兵江东，江东又进81州，就是我的，势在必得。蒋干回来了一禀报，本来曹操听着挺难受，你说你这不够丢人现眼吗？哪儿待着不好，给你搁在孤子二里头。这是北军的耻辱，您别嫌寒碜，我给您带了一位，赶您带着一位长得更寒碜，庞统、庞士元。曹操一听庞统来了，可了不得。刚才我说了，宣传起作用不起作用？起作用。司马德曹水镜先生说，刘皇叔你别着急，这儿有高人，伏龙凤雏得一可安汉治天下。结果伏龙怎么样？保了刘备了。火烧博望坡，火烧新野县，白河用水，诸葛亮了呢吗？成名于天下。那还一凤雏呢，闲着没事呢，既没保刘备又没保孙权，现在来找我来了。本来曹操就爱闲，而且现在两军相交，他急需像庞统这样的人才出帐亲自相迎。哎呀，凤雏先生请亲自出帐，拉着凤雏，把凤雏接到中军保障，先生请坐。两个人分宾主落座，旁边文武官员陪着，有人献茶，茶罢歌盏。曹操满面堆欢，您看这时候都没有曹操说一句话，瞧了瞧庞统什么模样，这人怎么那么寒碜呢，是吧？齁寒碜了，忒寒碜了，说一大堆寒碜，比吴艳娘娘还寒碜，是不是？你西河大鼓有那么两句词儿：吴艳娘娘生得丑陋，倒与君王定山河，了得吗？您别瞧吴艳娘娘长得寒碜，与君王定山河；您别瞧庞统、庞士元长得寒碜，曹操不嫌。曹操从来在他眼睛里没有丑陋之分，只要你有本事保我，能助我一臂之力，就是好样的。耳闻凤雏大名，闻名天下，今天来到我的营寨，从哪儿来啊？蒋干给带来的。蒋干上哪儿去了？上周瑜那儿去了。黄盖的归降书信，看着前来下诈降书。现在曹操已然知道了，周瑜年纪轻轻，恃才自傲，任何人都看不起，那肯定是也看不起凤雏先生。蒋干把他给带来了，而且蒋干口中也是说得很清楚了，周瑜、周公瑾没看得起凤雏先生，我把凤雏先生请来了，所以曹操亲自出营。曹操直言不讳，抱拳拱手：凤雏先生，周瑜年幼，恃才自傲，看不起先生，先生才高名归天下，今天来到我的大营，蓬荜生辉，先生不吝赐教。 曹操很谦虚，你这么大名望，周瑜看不起你，你上我这儿来了，不吝赐教，你有什么好主意给我出，我在你面前请教。哎呀，丞相啊，素闻丞相调度人马有方，素闻丞相熟读兵书，深知兵法，能用兵，能布阵。我也不过跟蒋子义前来，想目睹一下丞相的军容。曹操说的挺客气，请教人家闲闲而来，没事我闲的，我又不保刘备，我又不保周瑜，我跟着蒋干、蒋子仪上这儿看看，听说你挺有本事的，我看看你的军营如何。好啊，那么就请。你看我军营，我带你看去。外边人备马，给庞统、彭世元备了一匹马，给曹操备了一匹马。曹操带着文武官员出去，全都备马。曹操伸手，跟庞统、彭世元携手揽腕，走出中军大帐，来到辕门、鲁司江镇等班杆上马。后边所有的战将跟所有的谋士也全都上马，就跟着曹操，这战马就出去了，一拥而出。曹操陪着庞统、庞士元先看哪儿？先看曹操的马步军大营，就是汉营，有打前营、后营、左营，看骑着马，呵，庞统、庞士元眼睛不够使的，曹操介绍。这儿怎么样，那儿怎么样，那儿是那儿什么，那儿什么，好，全都给介绍一番，俩人聊。曹操一看，就这么凭着看不上清楚，哎，现成情，前边一高岗，就在凉台前边有个高岗，唰上去了，然后拨转马头，勒马停蹄，往下一看，庞统心说我该捧他了，您看人捧人，您可留点神。丞相，丞相营寨安得真好啊！哎呀，先生夸奖，指教一二。哎，曹丞相这座营寨安得傍山靠水，傍山依林呐、啊！好啊，好啊，前后顾盼，出入有序，进退有路。丞相，即使孙吴复生，即使攘居在世，也未必如此啊！先生夸奖了，就这一先生夸奖了，整个一花脸。您说我得练吧啊？这我老听戏，其实我也用不着练，自然而然的，你老听戏，我老说我们说书的，我求求你们听听戏行不行？啊，咱们唱京剧的，我求求你们听听书行不行？咱们的艺术是相通的。我听曹操戏听多了，郝神先生我见过，但是我没听过，大部分我都听的是袁世海先生的啊。现在有的时候再往下吧啊，听李阳先生的。那您别看曹操，曹操这个角色架子花不好演，你必须把曹操的精神状态演出来，那么你就必须理解曹操。曹操现在教以及碰厨先生一夸的不是平常人呢，先生夸奖了，心里高兴啊。 好了，各位，刚才呢咱们又听了一段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连丽如先生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国演义》。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就先听到这儿，在明天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当中，欢迎您继续收听。好，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将带给您的节目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 条都与爱心连， 礼让行，人不强行，尊重生命为您点赞。 斑马线，文明